心中拥有了你，追求就不会爱恋。啊，家乡的红叶，心中的思念，一生的爱恋，我们相伴。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壳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啊，父亲，我的飞断了岁月的麻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巴掌大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啥光景。啊，父亲，我的啊

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哥儿呀和没有戏，哥儿呀和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心想 Come on.